这么吸引有心地，定不止五六个，我被扣分便没位置坐。你没有讲出意愿，你的身体都说得很清楚。 A 君的家底好，B 君出名独到，是我没能耐高攀不起给你效劳。你要爱得进步，便尽力发掘谈情全为进步。你会控制得到，你背后有几千样野心我未亲，再努力也挡不住竞争。不用问，我输不起你的抱负太多，但我极明白我实在没法抽身爱下多。你每日也比较再计分再合衬，我发现我都只属自等手再震，去握手会比拖手使你愉快得多，快为实现野心放下我。谁能陪伴旅行，自问没有福分，我没强项爱人，不要为我忍。我用全力来迎合你也未够吸引，你背后有几千样野心我未亲，再努力也挡不住竞争。不用问，我输不起你的抱负太多，但我极明白我实在没法抽身爱下个。你每日也比较再计分再合衬，我发现我都只属次等手再震，握手会比拖手使你愉快得多，快为实现野心放下我。C 君阶级很高， D 君即使未到，但我没能耐根本不可使你自豪。你要爱得进步，没义务继续停留，来吧去做。你有你野心我抓不到，你背后有几千样野心我未亲，再努力也挡不住竞争。不用问，我怎都不似尊贵又勇敢，但我极明白我实在没法抽身爱下个。你盼望到出年你就算不讲出口都自没我份，保佑我你拣好了还会有礼貌说声再见。我自问未够资格合衬，算吧，为发挥你潜能，我的牺牲最真。